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是8月12号哈，虽然已经是立秋了，三伏天呢也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但是酷暑的余威还是感觉没有减少呀。不过今天一早开始由西向东下了一点小阵雨哈，还是缓解了一些闷热的，不过也不希望大家被淋到。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温度一高，湿度一大，空气就会变得很粘稠，人呢好像也很容易变蔫儿。不光是你这样，冯骥才也这么觉得。前两天我再次读到他的一篇散文叫《苦夏》，说的就是他对夏天的感受。我还记得上一次看到的时候，对当中的有一些话还不是很明白，还没有太懂，而这一次确实有了很多的感同身受。毫无疑问，夏天是苦的，因为那样的暴晒会把人间变成一个巨型的蒸笼。但是为什么童年时没有这样的感受呢？冯骥才这样反问自己，他说，在快乐的童年里，其实你是根本不会感到一些像蒸笼一样的夏天带来的那种难耐和难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里才会体会到苦夏的滋味。于是我懂得了这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而是我们顶着毒日当头默默又坚韧的苦斗的本身。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今天中午应该是今天早晨吧，东部地区的清凉之风灌到了心底，畅快无比。原来夏天苦全然是自己的心境会发生的一种变化，也不用全然怪天气了。有时候是我们的心被日常的琐碎弄得麻木起来，心湖吹不起风怎能不热呢？所以做出一些改变吧，奔跑起来，跳跃起来，毕竟跑起来才会有风，你说呢？毕竟有了风才可以凭风好借力，送我上青云。今天的歌，希望你能从中受到感召，不再陷于夏天的苦。 난달려가는지금이자유로워저멀리는바다니까나를닮은곳이니까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아람따라흐름을따라소원하는이날을따라사랑하면서부딪히면서자유롭게난달리고싶어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난달려가는순간이자유로워결승점이보이니까내가찾던꿈이니까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他当大大鼓励你大大所我那里那里大大， 자유롭게 난 달리고 싶어 随风飞翔 용모做翅膀 敢爱敢做 勇敢闯一闯 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 再大的浪 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怎么样，这个版本是不是很特别？来自李敏镐和羽泉共同带来的一首《奔跑》，跑起来，跑下去，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游乐园，耳边的风则是最盛大的掌声。那在节目的一开始要提示一下大家哈，气象专家提醒说，今天白天到夜间北京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携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而且这个即将要到来的周末，各位要避免到地质灾害比较高风险的山区去游玩。欢迎大家参与到近日份的话题当中。就像中午在建国门地区的这场雨一样哈，这个过去的夏天最让你觉得畅快又舒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各位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最下方点击广播，然后在弹出来的界面当中你会看到你的故事我的歌，再点击一次进入会遇见你这个特别的 VIP 聊天室。 跌跌撞撞的出发，一站又一站，继续吗？心跳跟着脚步在加速，绚烂世界去往哪？未知方向，沿途的风浪会给你答案，哪个方向？来自野蛮生长的信号。Oh， 快，灵魂热得发烫。Oh， 快，背上你的行囊。 向天空追着梦，还能说更哦哦，继续前往，拥有力量和你一起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这首歌名字很特别，叫做《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赖美云和旅行团乐队的主唱孔一铲的共同演绎，你喜欢吗？这是赖美云《旅程式》的概念专辑《出发地平线》当中的一首歌，一开始你会觉得很清新，而后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奔放，对吧？就像跑起来的那种感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炽热而飞扬的那种活力。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两位歌手在进行一场在不同节奏下的深度的对话，而后来你会觉得合唱的人越来越多，引发共鸣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哎，这就是一场充满奇妙而热血的感染力的大合唱。大家放下戒备，成为了朋友，成为了家人，一路上落下了永远年轻的歌声，就像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从今年1月1号出发，一直走到现在，大家给我的是满满的感动，而我带给大家的又是什么呢？不得而知，但是在每天聊天室里的互动，我感受到了大家的那一份愉快，尽管这样的愉快可能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来参与今天的互动吧，这个夏天最让你觉得舒心的事是什么？风吹麦浪说看东京奥运会呀，叶琳也说欧洲杯奥运会两大赛事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过瘾。宝姐姐这个夏天有两件觉得舒心的事，一件是属于自己的，说退休生活以后不用再奋斗了，过自己想要过的日子。另一件是闺女儿说工作两年，闺女儿从郑州回来，批准了入党申请。哥大爷这个夏天最舒心的是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跑完步之后的浑身清爽，这是一种什么样感觉？当头顶上的风吹过来听。 我藏在人群中，然后拾起星空，想我的名字从你的记忆清空，我终于平庸，终于化成了路过你头顶的风。 些微妙的关系我不敢触碰，弃权追踪感情里谁是真凶，脚印消失在路口，寻觅所有人心色匆匆，我藏在人群中然后失去晴空，想我的名字从你的记忆进空，我终于平庸，终于化成了路过你头顶的风，我藏在人群中然后失去晴空，想我的问候被你一瞬间清空，我终于失控，终于只是一生路过你头顶的风，我藏在人群中然后失去晴空，想我的名字从你的记忆清空，我终于平庸，终于化成了路过你头顶的风，我藏在人群中然后失去晴空，想我的问候被你一瞬间清空，我终于失控，终于只是一场路过你头顶的风，我终于平终于只是一阵路过你头顶的风。 一起吃过晚风的人大概会记很久吧。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来自王小帅全新单曲你头顶的风。有些人有些事可能真的就只是生命当中小小的经过，但是会在我们心中留下很多不可磨灭的痕迹。即使有天记忆清空，想念也会像清风一样拂过你的头顶。听着接下来的这首歌，我相信你脑海当中浮现的往事可不会只一幕吧。 少喝酒，伤心比伤感动，少熬夜，夜越深越迷惑，别难过，大风大浪在后面呢。有攒钱放在小时个我，选对路比努力管用呢。可以穷，只要是自己最爱的工作，好好陪他，别让他寂寞，毕竟谁愿爱情里蹉跎，委屈留给自己兄弟说，抽空暖暖爸妈遥远的心窝。说再见的时候认真一些，拥抱用力一点都不会浮夸，也许有人就陪你这一程不会再见啊。不必在乎不属于你的爱，刺痛你的话你就当作笑话，别回头， 慢慢的 往前走，别害怕。总用得着，要相信当下最好的你，别撕扯，别让家人为你担心了。不公平的事情见太多，自己不平到哪都漂泊，别相信太轻易的承诺，世界太大，谁不是谁的过客。说再见的时候认真一些，拥抱用力一点都不会浮夸，也许有人就陪你这一程不会再见啊。不必在乎不属于你的爱，刺痛你的话你就当作笑话，别回头，慢慢的往前走，别害怕。 时候认真一些，拥抱用力一点都不会浮夸。也许有人就陪你这一程不会再艰难，不必在乎不属于你的爱，刺痛你的话你就当作笑话。别回头，慢慢的往前走，走一步算一步，别害怕，好的事坏的事全收下， 不复杂。这世上谁不是讨生活，逃不掉做俗气的作者，若错过活出自己就是最大的收获。 人生不长，活出自己就是最大的收获。刚才的这首歌来自陈楚生和陆虎的《给从前的自己》，我觉得这真是一份特别的对话，和我在节目开始跟大家聊到的冯骥才的《苦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着对生活、对生命、对周遭很深刻的体会，尤其是对情感。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东西早已在时光的打磨下会变得物是人非，但是我们在继续前进的时候还是要善待生命中的这些过客，还是要善待自己的，你说呢？北京时间15:23，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为你直播。 或许不用存半年的积蓄，现在我们多幸运，小小的船透进无边际的云，做一点雀跃的心情，调好电影睡着也没关系，没有其他目的地。这个人生有些事让我决定，我想你就要见到你。我飞行几千公里，都在隔壁，你在顶点或友谊，我用关心悄悄的参与。好爱你，任何风景都不如你，环游世界的原因，单纯只想呼吸有你的空气。先别怪我不保佑只保夕，舍不得让你担心。说来恶心，我真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见面不用再反复的练习，反正我们有默契。天天讯息发过无数条语音，也不必能真实报警。我飞行几千公里，都在隔壁，你在顶点或友谊，关心悄悄的参与。好爱你，任何风景都不如你，环游世界的原因，单纯只想呼吸有你的空气。悄悄的参与，好爱你，任何风景都不如你，环游世界的原因，单纯只想呼吸有你的空气。 多的快乐不是只有飞行到世界各地才会有的。比如说，说句心里话，这个夏天最让自己觉得舒心的事就是闺女儿中考非常的完美。还有欢乐咖啡时光说，这个夏天最让自己觉得舒心的事就是女儿考上了心仪的高中，最心仪的高中，然后今天也收到了住宿的申请批准通过，开学就能住校啦，我们解脱了，高兴的夏天。真的是这样吗？你真的觉得解脱吗？会有一点失落吧。还有比如爱就在身边的老赵，他说这个夏天最舒心的事儿应该是儿子组织我们小家最近几年的一次旅游大聚会，有我们老两口、老大一家、二孙子，最重要的还有老伴儿、两个弟弟的全家，真的是太幸福了。庆幸在疫情来临之前回来不到一个月就开始看奥运会，真的是太幸福了。第三就是参加每天的互动聊天，结识了那么多的朋友。是的呢，很开心你能够加入我们的大家族。 你是落日弥漫在黄昏里的曲，千万人眼底点亮的一颗星，你是浩瀚宇宙里神秘的星系，藏匿着我万千的欢喜。我是月光折叠的那架纸飞机，飞越不出基地为你而着急。我希望是一朵云被你暖成雨，你为我停留片刻须臾。万物皆有轨迹，而我只偏向你，满天星河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I am strong when I am I'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Me up， 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大雷的翻唱。这是飞鸭在今天特别要送给燕文的一首歌。他说：“我们之间曾经有过很多的称呼，但你是知道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一颗理解你、欣赏你的心。看着每天退休了，依然还是那样的兢兢业务，不放松。”还是那样开心愉悦乐天派，真的是打心底里敬佩和感动。就像你曾经发我的一个视频里唱到的一样， You raise me up， 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鼓舞，可能这也是你没有想到的吧。谢谢这份难得的生命寄予和给予。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平安健康。是的，我们的节目还有点歌环节，但是只接受最诚意的百字订单。把你的祝福好好写，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你可以私信给我。另外你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给我写手写信。目前我寄出的两封，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还没有收到，我们再给这样的寄语一点点时间好吗？让它可以成功地落在你的手心。好，现在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曾经推荐给过你的歌。今天我们既然来说夏天的风嘛，那这首歌又重新进入到了我的视野当中，之前也是有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我们再来回眸一下 Fly。 潘都迪le wanke kotia nendo de rawanke jeno la kanaa 너랑 같이 돌면 말라든 솔삼 나 펄 펄 펄야 마음 펄 너마치 자질이 마음 펄 나리 말라지리 Ma par na re wa la jiri, din rang wang ke shok wa de jang ni, din nong wam tar jim alam tar chen ni, ko ga jam so ni ga ni di chi je him kang la par, din je to man hi de ton la par. 像寻走在了拉萨的街头，看着高原，看着雄鹰，还有淳朴热情、意气风发的藏族 ANU。是的，刚才的这首《Fly》是一支来自藏族的男子组合 ANU 带来的单曲，由藏文音译而来，它的发音呢叫 Anu。Anu 本身就是少年的意思，是的，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一群少年。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在一组歌声里去感受风的力量，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这个过去的夏天，让你觉得又畅快又舒心的一件事是什么？App Store 里面找到听听 FM， 在首页的最下方点击一次广播，在页面的中间再点击一次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可以了。 连呼吸也会来不及，不小心落入你的衣里，掀起无止境的回忆，被拉进失眠的银河系，我的身体只能 勉强抵抗，无法脱离，要怎么才能忘记你？ 手，独自悬浮着，随风漂流。一想起你就脆弱，心突然坠落，在无边的黑洞。我始终游走，没有出口，迷失在你的宇宙，坍塌时空，陷入你的致命温柔，连呼吸也会来不及，不小心落入你的迷离陷阱，无止境的回忆，被拉进失眠的银河系，我的身 一首来自傅孟彤和曲库的《引力陷阱》。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么神奇哈，有些人白首如新，而有些人情感如故，说不出来理由，就是觉得对方对自己有致命的一种吸引，就好像宇宙当中牵引着自己的那个天体一样，从此一步一步就被拉近了。希望我每天精心准备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也是这样能够吸引大家吧。比如东一刻就说，这个夏天最让我觉得舒心的事，仔细想了想，恐怕就是遇见这个节目。机缘巧合，你的故事我的歌，喜欢听电台的日子又回来了呢，感恩。其实你知道吗，做电台 DJ 那么多年，可能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此。这些年我们都知道报纸电台可能会大不如从前，我们的收听人群也不太像之前那么的狂热，但是我们依然相信有我们的精耕细作，大家一定还是会回来的，一定还会在这里。你的故事我的歌，每天午后三点钟，希望有你在。 Décrocher du monde, je touche le ciel. La nuit profonde m'appelle. Je vole entre les murs, je prends je tiens la couverture dans la marge. J'oublie la pesanteur, toutes les larmes de quelque part, je suis prête. Tu sais, j'imagine des hommes et des mondes meilleurs, des couleurs d'aquarium sur nos cœurs, des oiseaux transparents, le plus doux des mélanges, des moments. 这首歌我想起了向着阳光，今天在聊天室里发来的一张特别美的香薰干花束，主色调是黄色的，再加一点点非常好看的孔雀蓝和一小片白色，搭配的刚刚好。他说摆放在家里任意的角落都能感受到一份自然又美好的清新的气息，好像能够抚慰到一切的不开心，光是看着就很治愈。这一首歌，我们耳边的这首歌是来自一位法国的美女歌手米莉西亚·阿贝尔的法语歌，而且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如影随形》，歌词也是非常非常的温暖。其中写道：“默默的前行，就像是一阵风，前进着，尽管偶尔尚存疑惑。”我如阴影一般在银白的月色上行走，心情倏然明亮，我告诉自己，我踏遍世界由于爱你。我在做前期节目准备的时候翻译到这里，我真的忍不住非常的惊叹，这是多么有感觉的句子啊！仔细想想好像确实是这样哈，总有一些热爱就会驱使着我们不停地向前走，走更长的路，看更高的山，吹更远的风，对吧？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这首歌来自曹轩宾，《亲爱的远行》，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来一场我们所向往的事情吧。你的故事，我的歌，懂你心事，陪你走过，看你幸福。感谢各位的收听啦，我是刘慧，明天是我们的反转时间，记得新浪微博里面搜北京电台刘慧，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 有一个你狂奔在高原里，另一个你无声的叹息，没有人能够明白你，快乐不透明，痛苦不彻底。很高兴你一直不甘心这样放弃，很心疼你倔强的眼睛，有些泪需要休息，时光里染上的印记需要洗涤。多谢